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国破家亡不算啥，心中有志暗咬牙，卧薪尝胆突进取，千辛万苦志必达。各位看官，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成语的故事呢，叫做卧薪尝胆。大家应该很熟悉，说的是春秋时期这个吴越两国呀相邻，经常打仗。那么有一次呢，吴王领兵攻打越国啊，就被越王勾践的大将灵姑符砍中了右脚，最后呢伤重而亡。吴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了。三年过后，夫差带兵前去攻打越国，以报杀父之仇。那是公元前497年了，两国在这个地方叫夫交啊交战。吴国呢大获全胜了，越王勾践被迫要退居到会稽。这个吴王派兵追击，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之上，情况当时非常的危急。此时呢，勾践听从了大夫文仲的一条计策，准备了一些个金银财宝和几名美女，派人偷偷的去送给吴国的太宰，并且通过太宰向吴王求情。这个吴王啊，还真就听了这个太宰的话，答应了越王勾践的求和请求。但是呢，吴国的伍子胥认为不能够与越国讲和，否则就无异于放虎归山。可是这个吴王夫差啊，现在骄傲了，他不听。 吴将军啊， 大王， 你我君臣二人啊，前去打猎游玩游玩吧。 哎呀，看近日天气晴和，你我君臣二人是应该放马郊外一同狩猎呀、啊！ 来来来，你我一同跨马登城。 哎，咱得挑选两匹精湛的好马呀、啊！看看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您光看这好看，这个马脚力不行。来来看看我挑的啊！来，我挑。 你挑条鹿干嘛呀？ 是，我这是鹿吗？ 这是， 马路不是那个，你老 看你都不懂。 上马路的， 这有个学名， 这叫什么呀？ 这叫一字一 麒麟。 啊，对，就是这个东西。 一字赖脚莫麒麟。 对对对，我挑这匹，我挑这匹。哎，马峰， 哎， 马峰， 武大人，那在， 你 我 在这儿也伺候了有一阵子了， 是是是是是。 这马刷洗印溜的，工作做的还可以啊，工作做的还不错。 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吴将军， 嗯， 这是，哎呦，小勾儿，勾儿，哎呦呵， 哎呦，难为大王，您还记得如此卑贱之人他的姓名啊？ 是是， 小勾儿，哎呦， 吴王千岁， 嗯，勾着马， 哎， 我去打猎去了。啊，一会儿就来啊！ 大王您先行一步，我和这个贱人有不是这个勾践有话要说，好吧？ 大人， 勾啊， 哎， 怎么答应的那么不痛快啊？ 哎， 勾啊， 哎， 带我去你的住的地儿看看去。我看看你在这起居的。跟你妻子两个人生活情况怎么样啊？ 啊，这是寒舍，实在是家徒四壁，不值得一观呐。 这叫怎么说呀？家徒四壁，合着在我们这生活的不是很开心？ 啊，不是不是 不是， 只是不敢说话，不敢说话。 啊，家里里里外外都是。由你这个女子来掌管啊？ 是是，都是。 哎，这是贱内 啊，奴婢没事扫扫地 啊。贱内就是你跟他不见外，是不是这意思？ 哦，对， 是吧？ 您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好，好，好，来，带我去看看你们家啊。 那我们这个， 看看你这贱内手脚麻利不麻利啊？把家里打理的怎么样啊？ 就是不爱洗碗。 不爱洗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不爱洗碗以后可以不吃饭嘛。这样就没有完了嘛，对吧？我这人解决问题一向是很公允的。 好好主意， 来吧，好好。 那既然您 值一千， 不嫌弃的话， 值一千 吧。那好，我来头前带路。 好， 武大人，您在后面跟着慢慢走。 他们哪有钱来投啊？ 不是让您往哪项目里边投钱？ 啊，是投钱带着路。 是让你的前面带路， 我牵着马。 妻子少说话啊。这睡这床怎么不睡床啊？睡这什么呀？这 不是这也我这不床吗？ 这 是荆棘床吗？ 什么荆棘？这怎么那么硬啊？这床能这能睡人吗？ 不，嗨，我那个 是人吗？房梁上这 大人有所不知啊，是这样。 房梁这是什么呀？ 房梁这个它是猪苦胆， 干嘛用的呀？ 这不夏天吗？夏天那个驱蚊子的。啊，另外那个这个床，你看它不是特别喧腾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有 颈椎好， 颈椎病，我躺这个就舒服。 我老公他那个，对，是， 对，经常以前还写写字， 他经常起床容易撞着房梁，所以弄一个苦胆在那儿呢，一撞是软的就没事了。 哦，不怕吧？苦胆撞破了，弄一点胆汁啊？ 那清火， 时间长了就好。主要驱蚊子。 哦， 您看，您坐会儿，我给您沏茶去啊。 不了，不了，不了。 啊， 我也得前去追赶吴王的脚步啊。他骑马也骑不太利索的，没准这么会儿已经摔下来六回了。我估计啊，我紧赶两步能追上。 那您慢点，您慢点。那不送啊，吴大人。 好好好。大王，大王。哎，赶紧！ 哎， 又掉下来了！ 摔死我了！哎呦，我的妈呀！ 哎呀，让 你麻去了，吴将军！ 等我一程， 我都摔成烂酸梨了。 来，我跟你说， 嘘，啊， 你静下来。 啊， 我刚才啊， 哎， 吓我一跳，不要嚷嚷啊！我刚刚去了一下勾践的住处。 哦， 我发现此人胸怀大志。他睡的是荆棘床，房梁上悬挂着一枚苦胆，说就是要记住现在苦难的岁月呀，肯定心中有大志，您可千万不能纵虎归山呐、啊，仰拥成患， 我 就不得了了。 行了， 赶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先吃饺子，后喝汤。 行了，闭嘴！哪那么多废话呀？ 我的意思，您把它 杀了。 下回记住了，先下手的为强， 那这后下手的呢？ 张文英。 对呀，记住 了， 先下手为强。 没说这，我这跟你说戏呢。 先下手， 杀什么杀？杀什么杀？小勾那人的人多好啊！啊，小勾你不了解，我了解。小勾自打灭国了之后，混那这整个那对我简直就是我是他的亲爸爸。 怎么您 这种感觉？ 何以见得呀？ 你看，这不是之前，我得了一回病。 啊，吾王千岁。 小勾啊， 是我来看您，说最近您的身体有恙。要不你就这样吧，我走了。 回来。 哎， 我这最近是不太好。 瞧您，您是不是 吃什么呀？也吃不下去。啊、哎呦，天天的呀，没精神头，每天呀，这都难受啊，这不舒服啊。哎呦，怎么办啊？人家老冲我唱啊，我也没法回应他们。 他们唱的什么？ 八卦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呀！ 别把灯打开！ 哎呀，老唱啊，我也跟他们硬核不了了。 是是是，您这可能就是心火太旺，可能穿太多了。你瞧，这天您还穿 这还穿多呀？大夏天、我现在就差光屁股了。 那是，要么吃点凉的会不会好点？ 吃凉的我闹肚子。 那这样吧，我。我看我，哎呀，我这个小陈呢，当时在越国的时候还学过这么两天医术。 你唱你什么？ 别的不行，就是泡沫呀，这个开药啊不成，我这个嘴特别的厉害。 你想干嘛呀？ 我就寻思我呀，我寻思我想了解了解您，就是 怎么了解我呀？ 就是这个，不怕您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你要干什么？ 就是您这个出公桶在不在呀？ 你要 我这 给我倒公桶的。 他不是不是，他那个我不是说我这个嘴特别的厉害吗？和异常 电吊着公桶倒啊？ 不是，那不是倒那没有用。我就是预测预测您大概啊什么时候这个病能痊愈？我是号末号不明白。 那你 我一。那样一下我就知道了，你知道？ 尝尝， 哎，是，我就不好意思说，怕您恶心。 小勾啊， 哎， 你是好人呐？ 不是， 你是好人呐？ 我就为了能了解了解您的这个病什么时候好，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你是好人呐？那来人，把我那六桶粪给他。 您攒这么多这个干嘛呀？ 你看看，人家勾践这人多好啊！要不你也 我比不了他，我比不了他。那您要那么说的话，您觉得他是好人，我也没什么话说了。那 不单他是好人，他是好人当中的好人，知道吗？ 你打算怎么着呀？ 来呀、传令，把勾践放回越国。 各位，这就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这个越王勾践回国以后啊，果然像伍子胥说的那样，立志要报仇雪恨。为了不忘国耻，他依然是卧薪尝胆呢。经过10年的积聚，越国终于由弱国变成了一个强国，最后还打败了吴国。吴王羞愧难当，自杀以谢天下。自那以后，卧薪尝胆的故事就传开了。 严肃点，正经小提示，卧薪尝胆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卧薪尝胆中的卧薪就是躺在柴火荆棘上的意思，尝胆就是品尝苦胆的意思。这个故事原来指勾践励精图治以图复国的事迹，后来用来形容人刻苦自立，励志雪耻图强。卧薪尝胆的故事催人奋进，鼓励了中国人百年千年。 懂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霸王有雄心，怒杀懦弱军，背江砸锅灶，一战威名震。列位，说完了卧薪尝胆，咱们再来说另一个成语，叫做破釜沉舟。蒲松龄先生，聊斋志异的作者啊，有这么一句著名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下联是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一说这个破釜沉舟的故事。话说呢，那是秦朝的末年，秦军大将章邯攻打赵国，赵军退守巨鹿，并且呢被秦军是重重包围。楚怀王于是就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军，要救援赵国。现如今巨鹿城外楚军大营里，副元帅项羽正在和大元帅宋义在商讨战情。 宋义， 在。 你引兵至城下，已连46天按兵 不动。 该进攻了吧？ 哎，章邯呐，您不太了解。 章邯，姓什么？ 不是，哎呀，章邯呐，这个地方啊， 赵钱孙张， 这地方不是人。是人，他呀，这不是张， 他到底是人？ 他是这个人，他姓张，知道吧？ 弓长张，立早张啊， 立早张，章邯，章邯这个人呐，兵力强大，能耐不小，咱们啊，耗一耗， 干嘛？ 耗一耗他们的锐气， 耗一耗， 对， 你进前来。 等怎么回事？怎么上来就打我呀？ 哼，到那时节不有道是兵贵神速啊！你现在说的这个话，简直就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 项将军，我是元帅，你是副帅， 那我打你一个大嘴巴，好像是不太合适啊！ 废话，我一个军法同事， 哎， 若不是看在你 不是 上阵， 哎， 啊， 还需父子命。 这个， 帐下不要喧哗。 宋将军啊， 看你上阵是霸王出马一条枪啊。 他是这样啊，我无所谓，我完全可以听您的话，底下的士兵不满啊，天天都要求我进攻啊。 要求你进攻？ 是啊，您就让我打了吧。 要求你进攻伺候皇上去？那你就去吧。 哎， 你不要进攻， 哎， 他都要求你进攻。 哎，别胡说八道， 我给你进行手术。 哎，好，别的，撂下。 什么意思？你不要进攻吗？ 我进攻干嘛去啊？ 什么意思啊？ 我进攻干嘛去？ 你要 攻击章邯呐，解困赵国呀！ 你就是你，咱们打归打，你不要人身侮辱。 谁人身侮辱？ 你不要给人起外号，你管人叫攻击章邯，你这玩意儿，你管 谁管人叫攻击章？ 你管 谁家给孩子起名叫攻击章邯？ 你不是你说他叫攻击，你这也不好，是不是？ 我没说他叫攻击，你说他叫攻击章邯， 你什么意思？ 就是 打他，是不是？打他， 哎 哎，从长计议，出帐去吧。 这就给我打发了。 项将军， 哎， 我们在这儿都待了46天了，什么时候打仗啊？ 什么时候打仗啊？ 项将军， 我什么时候打仗啊？ 我也不 打仗，咱们什么时候攻打章邯呢？就是啊， 家里还等着呢。 诸位兄弟， 稍安勿躁，我再问一问宋将军，好吧？ 嗯， 宋将军， 嗯， 宋将军， 向副帅， 你管我叫爸爸干嘛？ 拖出去斩了！ 谁敢？ 我是元帅， 你管我叫副帅呢？ 副元帅，正副的副， 说清楚点啊！ 副元帅， 是是是，宋元帅，宋元帅，正元帅呀、啊！ 切， 什么时候发兵啊？ 什么？ 什么时候发兵？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说什么呀？ 好一好他们的锐气，秦军力竭，再做处理，下诏去吧。 不是，您不能老喝酒啊。 那我不能老喝酒啊。 啊？ 那你老喝酒？ 谁老喝酒啊？ 那咱是谁喝酒啊？ 不是您的了，天天的跟着酒肉。这 你这耗一耗咱们的锐， 怎么还睡着了？这我这宋元帅、宋元帅、宋元，哎，这宋义终日里饮酒作乐，不问正事，让他当这元帅，岂不误了我大军几十万人马的性命吗？没办法，只能把你杀了。 叛贼！ 哼！将士们， 有！ 现如今我已将宋义斩杀， 像这样没有骨气的元帅早就该死， 该死， 早就该死。我们拥护您为元帅， 拥护 元帅， 对， 元帅， 好啊。那咱们这样得了，来啊，把大军船只凿穿， 啊， 行军的饭锅打破， 干嘛呀？ 咱们呀、 啊， 要破釜沉舟，要与秦军张邯部是决一死战，将士们， 在 上。 列位看官，这就叫决绝果断。后来呢，项羽率所有军队打破巨鹿外围，并且包围了秦军和截断了秦军外连的通道。楚军战士那是以一当十，杀声啊惊天动地。那么经过九次的激战，楚军最终是大破了秦军，而前来增援的其他各路诸侯却都因胆怯不敢前进。楚军的骁勇善战大大的提高了项羽的声望，以致战胜之后，项羽于辕门接见各路诸侯之时，各路诸侯皆不敢正眼观瞧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也因此流传万世。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所